七点半就有早饭，像一样。早饭以后，我们还有时间准备行李，还是现在要准备？有时间。OK。那现在我们就一起练习。我们所有学的，从哪里开始？现在你们告诉我。明天我会看你们怎么学，有学气功做得好不好。我没有明天，我没有做，我看你们怎么做。那现在我也没有讲什么，你们，给我看，怎么你们有些慈心观、悲心观、喜心观、色心观，对色心观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了解怎么用功，那可以合起来，那个。四个无量心，其实可以合起来，可以渐渐用在不管什么因缘，有四无量心背你们，你们就安全，有对有功德的人，对有罪的人，对好对不好，对朋友，对人麻烦你们，在什么情况下有四无量心在心，那很安全。所以要多多念，这样会觉得越来越舒服，障碍越来越少。然后我们已经讲过那个自心经也是一种 spirit 保护我们，那有的时候诵大悲咒也是 spirit 也是保护我们，那个宫阙咒也是 spirit 也是保护我们，那你们有现在三咒还未来还可以学一些，下次我会教你们。现在时间不够。 师父，舍心为什么不可以对自己修？ 舍心不能够对 自己。 定那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定，那最好还是用中心的人。如果有定，你可以从什么都可以从自己开始。后来因为你有多修，你不管是对象是自己还是对象是他，对象是你喜欢的他，对象是你不喜欢的他，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印象在心里面。什么是禅定的好处，你一直有入定，真的入定，很多人想他们有入定，不过其实不一定是真的。如果有真的入定，那你不会忘记，不可能。好像你有成道，你也不会忘记，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也想他们有什么开悟， 不过如果是真的开悟，你也不会忘记这个经念坐在你的心里面那么深的影响，你不会忘记。所以在什么情况下你能够记得，这是那个仙观跟禅定的好处。仙观也是定，一定要了解，只是所缘不一样。玄观的所缘，你先体会几个刹那而已，不过它的影响那么深，你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用它入定？在定的过程，你也做相似的经验，你入定以后，有的时候你出定，不过那个影响就留下来，不会忘记。所以最好就是练习，一直到影响够深来，不会忘记。那个禅定是属于很重要的眼，中的眼，有精的眼跟中的眼，是中的眼。如果你有禅定，那个眼就可以随你，它的习气会随你。如果是不善业的中业，它也会随你。如果你有杀人，还是你有害什么众生很严重，你也不会忘记，不可能。那善业不会忘记的，不善业也不会忘记，两个都不会忘记，他们是属于我们，他们就转造我们的重要的事情。所以虽然没有定，定当然是重要，因为在定里面没有烦恼，你留在这种情况，那你就改变，当然会改变。如果你每天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在没有烦恼的情况，那你的心会改变。我们的眼是第一靠中的眼，第二是靠我们的习惯。如果你们多多修慈悲喜舍，那也变成习惯。虽然没有定，那你们的行为会改变，态度管你自己管你他会改变。而且我们有说明是无量心跟无量智慧有关系，所以渐渐可以配合是无量心的修行跟无量智慧的了解，解脱的情况是什么。在解脱不是你不会分别，你分别不过不执着分别，你不是你不让心出来，心出来不过它没有矛盾， 矛盾是从哪里来的？矛盾是从自己来的，不是从所缘来的，是从自己来的，自己的习气。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一起呼吸修，那好像贝吉的录音，那我们可以合起来，对不对？那先。如果你们在家里修，从哪里开始？第一，放松自己。来放松自己，我们有说明，注意什么？身体的姿势稳定。如果身体的姿势稳定，呼吸改变，对不对？翅膀的呼吸。身体的重量下到丹田，对不对？了解这个过程，然后观想自己的脸面放松，我们也有些注意眼睛，如果你放松眼睛，那很容易放松头脑，头脑跟所有的身体的神经有关系，所以它也叫神经海，如果头脑放松，那很容易放松全身的肌肉，因为神经控制肌肉，对不对？那你们如果在家里继续用功，你们不要马上很急练习静，先彻底的放松，放松的时候，放松不能够跟浑身在一起，放松如果不习惯修行，放松那浑身，那一定要避免这种过程。所以我又给你们那些一些方便，注意指板，注意中脉，让吸呼吸到中脉，对不对？这是都是方便来让心留在接心，不让它昏沉。然后很重要，要了解定跟昏沉很有关系，定是神的心，昏沉也是神的心。为什么你昏沉的时候，从有分心还是阿拉耶会出现很多想，对不对？那定里面，如果你不保护你的戒心，也是同样的定跟。睡眠 有关系，不过在睡眠所缘模糊，而且什么所缘会出现在定里面，只有你的常相所缘，其他的所缘不会干扰你的心的思维常相，而且你的心那么敏感，是如果没有做这个经验，是不可思议的敏感，很敏感。这是禅定的好处。所以，在每天的生活中，也要练习这种敏感。不让心昏沉，不让心调剂， 用正念，那变成很敏感，敏感管理什么？敏感管理烦恼，不允许烦恼，保护自己的心。南传佛教有的时候对烦恼有想要压迫烦恼的态度，如果要修菩萨道呢，这种态度不好。你不是不要烦恼，你是要了解烦恼的过程。你是思维所有的法都是心的过程，所以学修心就是学思维心。没有修心的人心都在外面，有修心的人一直在思维心，不管你是看新闻还是你是看什么，你的注意在心里面，不是在外面。所以你不让你的习惯贪欲嗔恨等等出现，来不让他们出现，你的武器就是色无量心。四无量心的重要，注意是在普通的生活中。当然，在禅定也是很好，不过他们的真的作用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你有禅定，没有禅定，有的人有禅定，不过他们还是不好的习气完全把握他们的心。虽然有禅定，有没有碰到那些人？他们有定，不过，不清净， 不积极，不清净。 四无量心的重要是，虽然没有定，还会清净。所以，如果有受利益，那我们应该带在心里面是无量心，好像我们的小包，保护它，好像小婴儿要喂它，它才会变成大，对不对？现在还小小，他是靠妈妈的奶。不过你喂他，他变成很强。那他变成强，他不允许烦恼来。有定没有定是另外一个事情。练定不够，那个四无量心不允许烦恼来。所以人对你不好，你不受影响。 为什么？因为你有练习破坏限制，嗯，所以你自己知道那个贪欲嗔恨对你那么不好，那对他们一样不好，所以他们很可怜，嗯，对不对？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连一篇，嗯嗯，持心观，然后播大所愿的时候，我们是用四个愿，嗯，你们要用巴利还是中文还是英文，哪一个？巴利，嗯，那先放松，嗯，微笑，注意身体的重量，到丹田呼吸是吃饭呼吸。我们也有些吃饭呼吸跟中脉有关系，对不对？如果注意在中脉，那自然心保持戒心，一定要记得这个道理，在每天的生活中也是，那心自然内转，如果心内转，它可以有真言，如果心外转，它没有真言。虽然如果习惯这样，如果习惯真言，那心一直留在，虽然我们在看新闻，嗯，看书，心还是在里面，讲话心在里面，因为真言。那现在心在里面，我们念从自己阿弥陀佛，愿我没有敌人，阿弥陀佛，愿我没有嗔恨，阿弥陀佛，愿我没有痛苦，苏起阿达能巴利哈阿弥。那我一定要跟四个愿相应，嗯，完全放松静安。观想自己连绵放松，头脑放松，头脑放松，想什么就变成不方便，心自然会安静。那现在我先是一个勾，一个比较亲爱的人微微，然后一个忠心的人，一个我比较以前有导演人的人，人还是对我不好的人，然后我们就念观想他 脸面放松，我也脸面放松，了解他跟我是一样，里面外面是一样。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苏吉亚达南巴里哈图。现在中心的人一样放松，脸面微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苏吉亚达南巴里哈图。现在，以前害我的人，还是我的，现在如果有敌人，一定要用他放松脸面，像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苏吉亚达南巴里哈图。检查身体，继续一样放松，脸面自然放松一样。有紧张，有静安，如果你们有已经有开始练习一个人物，那可以观想他放松。如果脸面不是很清楚，记得你记得他的眼睛还是什么印象明显，他的口还是他的鼻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苏吉亚达南巴里哈图。现在思维这个心做量，现在它的量就是这个房间，你扩大所缘变成这个房间所有的众生。一定要思维心是量，心决定它的对象多大，那它就变成多大，它要过大那它就过大，它要减少它就减少。现在这个图书馆，图书馆就是心的所缘，不管其他的，在这个图书馆所有的众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照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注意前面，前面是东方，我们继续扩大这个观想，这个观明，观想它。 现在那个内眼睛它没有限制，这个肉眼睛都是限制，内眼睛没有限制，那可以看后面没有问题，观想后面无量无量无量无量世界悉动。如果定好一点，扩大光明到后面， 注意周边和背方，乌德拉呀、迪萨呀、三贝三达、三贝巴达、三贝布达、三贝布格拉、三贝达巴乌德呀巴达、阿贝拉乌德、阿别巴扎乌德、阿尼嘎乌德、苏基亚达那乌巴里哈。眼睛光明，耳朵光明，鼻子光明，舌头光明，身体光明，心光明，都没有障碍。那我们没有时间做那个水方向，我们做上面下面。阿维拉吽图阿比亚巴扎 Kriyatanam Parihantu Sabha Itiyo上面所有的女人 Sabha Purisa 上面所有的男人Sabha上面所有的圣人上面无量世界所有的方法阿维阿吽吽阿比阿巴扎吽吽 休息。